欢迎收看午夜广场自由有计倾。咁因为疫情未退啦，咁我哋就继续喺网上同大家倾下哲学偈。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呢就係出师有名。咁究竟係讨论啲咩嘅呢，就係其实我哋观众同我哋啦都应该係身处一个相对和平嘅时代。我哋好多人呢其实都冇经历过战争。又或者呢我哋会有种意识形态就觉得和平系好嘅。暴力呢就唔系解决问题嘅方法。但其实喺哲学史上面呢，因为人类以前出现过好多冲突啦，我哋都喺哲学史上面都讨论过一样嘢叫做二战，有所谓二战理论。咁我哋今日呢其中一个想为各位观众介绍同讨论一下呢就是二战理论。咁去到揿到一啲呢又有所谓人道嘅干预啦，就是一啲国家因为一啲人道嘅理由或者普世价值去入侵另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呢、这个所谓人道干预呢就是我哋呢一集第二个想讨论嘅问题。咁当然仲有第三样嘢啦，就係其实有阵时干涉其实唔一定用暴力嘅形式入侵其他国家，可能仲有其他非暴力嘅形式去干预其他国家嘅内政咁样。咁其实呢啲问题呢就构成咗其中一个所谓公义，一个全球公义嘅问题嘅其中一个部分。咁呢集呢就係想讨论国与国之间相处上面，包括战争啦、人道干涉啦，或者非暴力干涉呢啲咁嘅手段，呢啲咁嘅行为究竟有冇基础嘅呢，有冇理由嘅呢，要满足啲咩嘅条件一个国家先可以做呢啲嘢呢。咁事不宜迟啦，我哋介绍一下今集嘅拍档主持，等佢哋出下镜先。第一个呢就係嚴叔，嚴叔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Hello， 我件衫融入背景。 第二个呢 着咗保护色衫一样。 第二位呢就是今日花重金买咗装备嘅阿全。 好贵啊大佬，知咪 我要利身返，我都买咗装备㗎。我都投资咗成嚿水㗎。唔可以只讲阿全，所以我合错。 如果讲到装备呢就是最强嘅 DJ Roger 啦。第三位拍档主持就是 Roger。咁我哋唔好讲咁多废话啦，又会俾人闹。我哋就有请 Roger 帮我哋交代多少少关于 Global Justice 嗰个背景先。 好，唔讲啲装备住啦今日。咁我哋其实讨论公义嘅问题，其实我哋之前都有几集讲过，好似係咪我哋讲过 Ross。咁但好多时候我哋譬如一讨论公义，就係当然个背景系喺一个社会里面，係咪讲緊里面嘅人与人之间应该点样相处呀，或者政府嘅存在佢嘅做法呀，或者嘅构成点先叫合法，点样先叫符合公义咁样呢啲问题。好似都假设咗讲緊嘅系一个国家一个特定社会里面嘅一啲问题嚟。咁但係喺呢个所谓全球化嘅世界啦，我哋而家系咪其实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就好似其实两个个人咁样咋嘛，系咪佢哋有好多互动啦，第一。第二，就算佢唔系表面上有互动，佢哋自己做返自己嘢，其实都会影响到呢个世界上其他国家嘅人嘅。哇，咁所以喺呢度就好似譬如同一个社会里面嘅个人之间，佢哋有时要争夺资源咁样。咁会唔会都有一个公义嘅问题，而呢个同样嘅问题会出现喺一个国与国之间，譬如有时有啲资源上嘅冲突，咁佢哋应该点样处理呢啲问题呢咁样。咁好多时要牵涉打仗啦，当然。咁我上面会讨论呢啲。咁呢个全球公义当然有好多面向嘅，有啲可能系同个资源分配有关啦，我哋讲一啲叫 distributive justice。咁Ross 讲呢啲，不过通常就唔系我之前嗰集讲嘅就唔系喺一个世全球嘅层面啦。咁究竟如果有啲国家好穷，有些国家需要帮佢。咁我哋就唔係讲呢啲，我哋会集中开即至少开头呢个部分会讲一啲同战争有关嘅嘢。咁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时有啲军事上嘅冲突。咁或者先讲一啲极端啲我哋唔讨论嘅立场，就係有啲人会觉得即係其实打仗啊就唔需要讲道德嘅，係咪都打仗啦，所以冇所谓公唔公义㗎啦。咁有另一啲讲法就係话打仗都要讲道德，不过就肯定唔道德㗎啦，因为你一定牵涉杀人啊嗰啲咁嘅嘢㗎嘛，咁唔得嘅咁样。咁通常啲极端立场难讲啲啦，咁我哋就讨论下呢个问题嘅，直情就系究竟都会唔会我哋可以分到，譬如有一啲战争系合理嘅，合乎公义嘅咁样，至少唔违反公义先咁样。如果有嘅话，会唔会有啲咩标准咧？咁咁啊，全好似都好熟悉呢个范畴嘅嘢，知啲理论咁。 你讲到我好似打过仗咁样，咁我谂我同大家介绍下啦，就系因为咧，我哋当我哋即讨论战争嘅时候，其实我諗有两样嘢我哋要考虑。第一呢就係、是、justice of war， 就係喺呢个战争中嘅正义。第二样嘢呢就係、是、justice in war， 喺战争入面 嘅时候有啲乜嘢正义我哋需要考虑呢？咁其实呢两样嘢关乎到啲咩呢？第一样 justice of war 呢，战争嘅正义呢，我哋要考虑嘅就係要满足咗某一啲条件，我哋先能够开展呢场战争嘅。如果我哋冇满足到呢，可能我哋如果都仲去打，咁可能呢场就一个不义之战。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喺 justice in war，喺呢个战争中入面呢，我哋要考虑啲乜嘢呢？就是我哋可能都要有啲原则，打嗰阵时我哋要考虑嘅，要符合咗呢啲原则呢，我哋先系叫做正当咁样去打，公符合咗正义嘅。如果唔系，可能我哋都系喺呢个战争当中呢，做咗一啲可能好喇喳嘅手段。咁点解要咁样区分呢？其实系有啲意思嘅。因为呢，你可以呢有一啲好好嘅原因去打呢场仗，开展呢场仗，符合咗战争嘅公义。但是呢，你可以呢在打仗嗰陣时呢用尽喇喳手段嚟达到你呢个正义嘅目标。所以呢两样嘢可以分返开，就好似你平时即係出去同人哋可能见到有个人俾人打，你有一个好好嘅原因去帮佢。但係呢当你帮佢嗰陣时呢，你就可能用尽一切方法，即係可能用到好大杀伤嘅武力去打返打人嗰人。咁呢我哋会觉得呢起码有两样嘢可以分开啦，就係你可能有一个好嘅原因去保护另一个人，但係呢你保护佢嘅方式就有问题嘅。呢两样嘢分开。 唔可以不择手段㗎嘛，係咪？ 係啦。咁所以呢、這个类比其实就对应返啱啱讲嗰两种嘅正义啊，战争嘅正义同埋喺战争入面嘅正义。咁其实呢即係当我哋讲 just war theory， 二战理论入面其实仲有啲人呢其实会讲多一样嘢嘅，就係喺呢个战争之后嘅正义。不过我諗我哋今日就唔会讲到啦。咁所以大抵上我哋阵间 或者我呢度好快就用个例子去 illustrate 啱啱话全个区分啦，即係战争嘅正义同埋战争入面嘅正义，就係、是、可能有好多人觉得美国当年二战同日本发动一场战争系正义嘅，因为系日本入侵偷袭珍珠港，所以美国呢打返日本呢系合理嘅，系正义嘅。但有好多人觉得就算系咁呢，唔代表当年美国向呢个长崎同港岛投下两粒原子弹呢、這个手段本身系正义囉。所以就有机会系有战争嘅正义，但佢入面喺战争嘅过程呢就使用咗一啲唔正义嘅手段，就系抌两粒原子弹去日本同嘅长崎同埋港岛咁样。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去说明嗰个区分囉。 咁兩粒原子彈嗰個可能係比較再備受爭議一啲啦。我諗另外一個更加明顯喺二戰中出現嘅例子，就係蘇聯喺歐洲嘅東戰場嘅時候呢，咁佢即係叫做啊要 self defense 啊，保衛自己，唔好俾德國納粹入侵。同一時間後咪因為德國納粹一個邪惡嘅政權，要完結呢場戰爭，即係係要打贏納粹黨嘅。咁於是佢係有份即係打返去德國嗰邊。但你可以即係後面啲好多歷史文獻係清楚地指出呢，蘇聯紅軍呢喺東戰線嘅時候係做咗好多係喺戰爭裏面嘅唔合理嘅，即係甚至係戰爭嘅罪行嘅，譬如啊強姦當地婦女啦，甚至係一啲多餘嘅屠殺啦咁樣。咁呢啲全部都會係違反咗喺戰爭裏面嘅正義囉。我估呢個係另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區分嚟。咁讲完呢个之后咧，或者我哋可以赖落去，真系正式进入个议题里边啦，就系、是、喺哲学嘅范畴里边，我哋点样讨论所谓 just war 正义之战、二战嘅问题咧？咁嗱，我哋试下可以咁样区分两个 case 嚟讲啦，吓，即系我哋首先有一个 case 系讲紧 self defense 啦，即系一啲我哋纯粹俾人打嘅时候嘅情况吓。咁另外一个词都可以讲嘅就系我哋有冇啲其他原因系可能系打人哋嘅，不过都系合理同埋公义嘅战争咧咁。咁我哋先聚焦喺呢个 self defense 自我防卫嗰个 case 上面讲。咁啲哲学家讨论嘅时候咧，往往会尝试咧系勾拉一啲或者提出一啲咧唔同嘅条件啊标准。使得我哋指出咗咧，达到某啲标准同条件咧，呢一场战争咧就係正義，或者係打起上嚟呢，我覺得佢係合理嘅開始一場戰爭。咁喺其中一個好重要條件啦，我哋應該可能逐個條件講下啦，會。其中一個好重要條件呢，就係所謂just cause， 一個合理嘅原因或目的，一個公義嘅目的，一個 right cause， 或者有時叫做一個正義或者合理嘅目的呢，那個目的係可以係啱㗎嘛，係正義㗎嘛，合理㗎嘛。所以如果你為咗達到一個正義或者合理嘅目的呢而去进入一场战争度咧，咁呢个时候咧可以话一场战争咧，可能就称得上系二战啦。咁其中一个喺self defense 或者俾人打嘅时候咧，最合理嘅 right cause 系咩啊？就系佢侵犯咗我嘅某一啲权利， 啊，佢侵犯咗我哋某啲权利。于是咧，我哋为咗要保卫我哋嗰啲权利咧，我哋就要自我防卫 （self defence）。所以咧，好多时候大家啲作家一般而言都觉得咧 ，self defence 系一个正确或者一个 just 或者 right 嘅 course， 佢使得我哋咧系容许一个国家咧系进入一场战争度。咁呢个当然就牵涉到所谓主权嘅问题啦，就係、会唔会有机会点解即係点解佢系一个 right cause 呢，个原因就係因为嗰个国家点解可以 self defense 啊，系因为人哋如果入侵我国领土嘅时候呢，就等于于侵犯咗我哋呢个国家嘅主权。咁於是呢，主权一个喺呢个时候做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嚟嘅。就可以解释点解喺 self defense 嘅时候呢，往往国与国之间嘅战争呢侵犯嘅主权。於是我哋要搞清楚主权呢个概念呢点解系咁重要囉。 我补充一两句啊，咁即係我咁牵涉几样嘢啦。第一，如果一个国家打另一个国家吓，即係喺通常我哋讲嘅当然唔系嗰个国家邀请你嚟打我啦，咁样咁佢唔自愿㗎嘛，俾人哋入侵咁样。咁一方面当然打仗嘅时候会牵涉到某一个即係被攻击嘅国家可能会有人命嘅伤亡啦，呢个一样嘅。咁基本人有人权，咁当然你要保护生命。咁但係其中另一样嘢，我哋将佢睇成国与国之间嘅一个关系一个事务嘅时候，就係、个国家嘅政府呢，应该我哋 suppose 如果有所谓主权嘅话，佢就有权去主导住呢个国境里面嘅所有大小事务嘛。包括容唔容许其他人进入个国境啊，入到嚟嘅时候可唔可以运用一啲军事力量嚟破坏我哋嘅设施啊，我邀请佢，因为我里面有内乱，请人嚟平乱系另一个问题啦。但而家讲緊嗰啲可能系佢嚟侵略我喎，咁样即系违反我哋政府嘅意愿而侵害緊我哋人民，而作为一个政府我哋又有似乎责任去保护我哋人民嘅生命财产安全。嘅时候呢，咁所以喺呢度就好似对应返个人，一般我哋讲自卫讲 self defense 系人个人嘅层面讲嘅，通常系咪一个人要抢我啲嘢或者杀我，我要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咁但係引申到喺国家嘅层面似乎都可以咁样讲，所以呢个就係我估头先叶都提到嗰个所谓自我防卫嘅嗰个作为一个公合乎正义嘅战争嘅一个理由嘅其中一个例子。 我諗呢即係 咁所以 你讲严叔你讲。 冇啊，咁不也全你讲啦。 好啦，咁呢係因为好烦㗎，网上面讨论係搭声呢係好麻烦，唔似我哋平时现实咁讨论。我想补充少少，就係、因为我哋讲呢 just cause 或即係喺 just war 入面有乜嘢 just cause 可以令得我哋去打一场仗。咁呢其中即係啱啱讲嘅 self defense 之外呢，咁呢我諗我哋可以留返下一節再去講，仲有另外一樣嘢嘅，就係可能例如保護一啲基本嘅人權，咁我哋下一節返嚟繼續講。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头先阿全因为太礼让啦，同严肃，咁就两个都讲唔到啦。结果因为太礼让，咁我哋俾翻阿全先。 见啲观众咧，成日叫我哋俾人讲啊，虽然唔系同我讲嘅，通常同你讲嘅，主文。不过咁我都觉得应该咁啊，系啦。咁咧讲翻啱啱嗰个 point 啦，就系、除咗阿严肃提到咧，嚟我哋话守护自己国家嘅主权呢一样嘢好重要嘅，以至到系一个正义嘅原因，使得我哋可以去开展一场战争啦。咁除此之外咧，喺呢个 Just War Theory 成日入面都会提到嘅，就系、另外一个原因，点解我哋可以去打一场战争啊？点样系一个 Just Cause 啊？就是要保障我哋国家人民嘅一啲 basic right，basic 一啲基本嘅人权啦。咁咧，所以咧个分别就在于咧，啱啱严叔讲嘅嗰个主权咧，比较系集中于喺呢个国家层面嘅，而呢个 human right 比较集中于咧就喺、个人每一国家面每一个人嘅层面度嘅。我哋呢个国家为咗要保护到可能我哋人民嘅身家性命财产呢啲种种嘅权利咧，以至到佢有一个理由去同其他國家開戰。咁咧，而陣間可能嚴叔都會提到喺我哋後啲嘅部分，就是、其實咧，我哋講嘅呢個人權咧，又同呢個主權國家嘅主權咧係有啲關係嘅。咁不過順帶，既然講起 just cause， 就要提一提呢個 human right 咁樣嘅啫。 或者我補充一下，因為我驚啲觀眾可能有啲亂。總之我哋上一節咧就區分咗戰爭嘅正義同埋戰爭入面嘅正義啦。咁其實我哋就開始討論到幾時發動一場戰爭會係正義嘅咧？咁嚴叔就提到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要一個合理正當嘅理由，一個 just cause， 你先可以發動一場戰爭嘅。咁咩為之 just cause 咧？嚴叔就提供其中一個 just cause 啦，就係、捍衛一個國家嘅主權。阿全就提供咗另一个 just cause， 就係保障国家入面人民嘅权利。咁用返我上一节嘅例子啦，例如美 国睇二战向日本发动一场战争，我哋会觉得一场 just war 嚟嘅，佢系发动呢场战争系正义嘅。咁其中一个可能解释嘅方法就因为佢有一个 just cause。咁第一就可能好似严肃咁解啦，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咯，佢踩咗个界，佢入侵咗人哋嘅国家。咁因为佢侵犯美国嘅主权，对珍珠港嘅主权，所以美国就可以还击啦，可以向日本发动战争啦。咁阿全个意思就系，其实仲有另一个可能嘅。点解美国可以合理地向日本发动战争？就因为日本入侵美国嘅时候，损害咗美国人民一啲好基本嘅人权，例如佢人身安全啦，例如佢嘅经济、佢嘅私有产权啊呢啲东西，损害咗呢啲嘢，所以美国就可以还击啦。咁所以呢个系两种对咩为之 just cause 嘅一个理解咯。不过我估可能阿全讲嗰个人权嗰个保障会比较符合一般人嘅直观嘅。咁主权究竟有咩咁重要？不如严肃可以补充多啲啊。 咁呢个就牵涉到所谓主权哲学嘅问题啦，就系探讨究竟有冇所谓国家有对于即系自己领土啊或者国家有所谓有个主权嘅咧 ，sovereignty。如果有嘅话，究竟点解会有呢？用啲咩构成咩理由使得我哋相信有呢样嘢存在呢？一般嚟讲呢，就交会有唔同嘅理由呢去说明点解会有主权嘅。最主要通常有两至三个，咁我哋今日将会介绍其中两个啦。第一个嘅讲法呢，就是所谓工具价值。就是呢，原来主权呢点解要有啊，是因为如果有主权嘅话呢，是一个好好嘅工具，使得我哋可以保障呢嗰个国家内部里面嗰啲人嘅一啲基本权利。所以某意思上嚟讲呢，这个讲法下面呢，其实主权最终都是为了保障返一些基本人权。如果国家可以有主权嘅话，咁我咪系一个最好嘅方式令到我嗰个国家或者个领土里面嗰啲人民系有譬如佢嘅财产权啦，佢嘅生命权利啊，系得到保障囉。所以基本上我哋有主权嘅原因系为咗保障返我哋嗰啲个体每一个个人人民嘅嗰啲自己嘅 human rights。呢个第一个讲法。咁呢个意义下呢，你可以话其实主权呢只系一个工具嚟嘅啫。因为呢佢真係为咗最终呢係保障返每一个人嘅啲基本权利，所以我哋先至会话某个国家係有所谓主权。咁但係呢，除咗呢个主权用呢个工具价值讨论之外呢，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嘅。因为好多另外一个作家就觉得，喂，你用工具价值讲似乎唔得喎。因为咁讲其实某意思上嚟讲呢就唔系咁特别嘅啲主权。係啦。咁呢就似乎呢如果有啲时候係违反即係唔能够保障到呢个基本嘅人权嘅话呢，咁个主权咪冇自己嘅价值囉，佢只系个工具之嘛，係咪？咁于是呢就会有第二啲哲学家用第二个方法去讨论去说明点解有所谓主权。咁我啲人就会觉得呢，主权其实系一种呢另一种人权嚟嘅。是一种可以话叫做有个内在价值。咩为止系另一种人权呢？佢意思系佢唔系为咗保障或者达到其他额外嘅一啲权利或者其他嘅好处。佢本身就系有价值嘅，喺内在地，所以有 intrinsic value。点解会咁讲啦？就系好多时候啲人会觉得呢，似乎呢一班人佢我哋有权按照自己嘅文化传统呢，自己决定呢我哋呢系组成为一个群体，从而呢我哋系有办法或合理地呢系可以表达我哋呢个群体系某一啲意愿。咁喺呢个意义下呢，我哋呢个群体组成咗之后呢，我哋就有所谓到你呢个群体所拥有嘅譬如领土啊或者啲财产或者一啲地方呢嘅一个主权。咁呢个时候呢，呢、这个咁嘅权利呢就唔系为咗就达到其他权利而先有。主权呢样嘢本身都系一种人权嘅体现嚟嘅，喺个意义下。咁所以呢咁嘅话佢就唔系一种工具价值，而一种内在价值嘅体现。 咁但係讲咗咁耐，其实都係讲緊发动战争其中一个合理嘅要条件，就係佢有一个 just cause 啦，可能係保障主权啦，可能係保障人权啦。但係咁样系咪就係够呢？即係我估就算你有一个合理嘅 just cause， 但係系咪就代表你可以发动战争呢？我估 just war theory 应该仲有其他条件，唔系只得呢一个条件，呢、这个条件应该唔够充分㗎嘛，因为。咁仲有咩条件可唔可以继续尝试下讲下其他部分？ 我讲两句啦，即系譬如打仗呢，即系之所以讨论呢个问题啊咁紧要，就系因为打仗我哋知道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啊，即系会死好多人啊，生灵涂炭啊，造成好多伤亡。咁所以通常有个諗法就系、虽然未至于话一定唔打得，系咪，即系有时啲应该打嘅仗都一定要打咁样啊，即系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时讲，就算你话儒家啊成日讲仁义道德嗰啲呢，其实你讲嗰啲咩王阳明都系日头就出去杀人咩血流成河咁样，夜晚就诗书礼乐咁嗰啲㗎嘛，嗰啲好劲嘅。咁所以个问题唔系话一定唔打得，甚至有啲仗一定要打添，系咪，不义之战如果你纯粹自私自利嗰啲，为咗增加自己个人利益啊国家利益嗰啲就唔应该打。但有啲系义战就一定要打。 不过呢始终呢个牵涉太多人命伤亡呢，所以其中一样嘢就係、是、即使你有一个合理嘅理由去开战啊，即係呢个开战唔一定係你叫，有时我哋讲开战好似你引起一场战争，譬如头先我哋讲嗰啲好多时系人哋侵略你，其实都唔系你引起呢个战争㗎啦，不过你抵抗佢你都要动武咁解啫。好啦，咁系可以动武嘅，即使有啲情况呢似乎我哋都要考虑系咪住先咁样啊，就算你有好嘅理由，究竟有冇其他更好嘅方法，即系唔需要牵涉咁多人命伤亡啊，可唔可以倾下先呢，系咪一开始即系你个仔成绩唔好，你打佢一身当然都可能合理嘅，因为成绩太差啦佢又真系唔到。咁但系可能我哋都会觉得你应该试下第二啲温和啲嘅方法啦，譬如你倾下先啦，同佢真条先喐手都唔定啊，唔系话一定唔打得咁。所以可能其另一个成日会讲嘅一个标准啦，或者一个原则啦，就系话究竟呢个系咪一个最后嘅手段啊？其中我哋话你系咪已经试过所有其他方法？譬如而家有人话要入侵你啦，都唔系突然间哦灭国咁样噶嘛？佢会可能你有见到啲动静啊，开始进入你个境范围里边，或者附近某啲地方啊，咁样喺边境集结啊，咁样。咁于是会唔会有先有其他啲方法？你应该试咗先，真系唔掂啦，先至喐手咧。咁所以即系第二个我哋成日会讲嘅一个原则就系佢系咪一个所谓 last resort 最后嘅手段咁样啊？ 咁所以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即系其实哦，阿全讲啦咁。 你讲先。 我又俾人闹啦，系啊。即系所以意思，我做意思就系除咗一个 just cause， 仲要系一个 last resort， 就系我哋既有一个正当嘅理由，同时呢个系最后一个必要嘅手段去达成呢个正当理由嘅话咧，我哋就有一个合理嘅基础去开战啦。咁又用翻珍珠讲个例子就系、是。如果美国其实可以透过其他冇咁多人命伤亡嘅手段嚟，可能系国际游说或者经济制裁当时嘅日本军国，日本咧就已经会投降嘅话咧，就算如果系咁嘅话咧，美国都唔应该向日本开战。即系我估按照 Roger 意思就会得出一个咁嘅结论。但系点解我哋觉得美国向日本开战系合理啊？就因为结合咗两者嘅，既有一个正当嘅理由，亦都系最后一个必要嘅手段，所以使得美国向日本开战一场。至少喺开战嗰个层面嚟讲，系咪咁嘅意思咧？大约咁阿全有咩补充啊？ 系啊，我讲得啦，系嘛？咁样我谂除此之外即系除咗 just cause 啦，同埋除咗呢个 last resort 啦，啱啱讲过，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喺呢个 just war theory 入面，就系咧呢个 proportionalities 啊，被我哋嘅我哋所使用嘅手段，同埋我哋要达成嗰、那个嘅嗰个目标咧，系要符合比例嘅。即系例如我哋好多时咧为打仗啦，可能系为咗啲带嚟一啲好嘅结果，或者达成一啲好嘅目标，例如就系可能保护我自己个国家啦。咁咧，但系我到底要透过乜嘢方式去做到呢一个目标咧？其实系需要符合比例嘅。假如咧，例如你只需要，例如有人入侵我个国家，而我只需要可能打走佢就得噶啦。咁咧，我要符合翻比例，我唔能够咧话哦，我打走完佢之后，我仲要再走去出埋我个公海，再霸埋去个岛咁样，唔能够咁样嘅。只要我哋符合翻我哋要达到嗰个目标所需嘅东西够足够咧，就应该要收手。咁所以咧，这个要符合一个比例啊。咁所以就会话好多时我哋讲咧，就系要考虑翻两者之间嗰一个平衡。咁同埋咧，其实呢度仲有一样嘢关事嘅，就系好多时咧，有啲人就有啲哲学家啦，就会顺便都会讨论埋一样嘢嘅，就系、是、所以咧，我哋就要谂埋啦。打一场仗嘅时候咧，有几高嘅机率咧会取得成功？因为咧，假如我哋如果根本我哋冇可能赢到呢场仗嘅，即系最尾我无论我倾尽角力咧，其实我都系输硬，我冇可能达成我嗰个目标，咁可能我哋就唔值得咁样做。咁但系呢个位其实就好多人会去拗嘅，就因为有啲人就会觉得其实就算我冇可能见到成功嘅机会，但我都应该要打，因为呢个可能系彰显紧我呢个国家嘅尊严啦。我维护主权嘅决心啦，我彰显我人民嘅几咁英勇啦，佢哋有几咁值得被保护啦，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呢个位就好多人会走去拗咯。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啦，即系如果，所以啱啱就讲多咗两种原则，第一个就系比例啦，要符合翻比例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要睇到有成功嘅机会啦，咁样。 嗯，所以大家可以见到，其实喺呢、這个Just War 嗰个讨论里面呢，因为就讨论其实个大概的方法是咁嘅，就是尝试大家讨论呢有啲乜嘢必要条件係啦，就要满足到嘅先至可以成为呢被称为一场二战嘅。係啦，就尝试就跟住於是拗啦，究竟边啲系个条件嘅一部分，边啲唔系，边啲系必要条件，边啲唔系。咁好得意嘅，佢哋会咁样讲， 就是呢啲必每一个都系必要条件啦，就系每一个都需要嘅。如果冇咧，就唔算一场正义之战噶啦。不过同一时间，好多时候就会话咧，呢几个当你尝试将所有嘅条件写晒出嚟之后，呢啲条件加埋晒咧，就会成为咗一个充分条件嘅罪噶。就系咧，只要你能够充分地达到晒呢咁多必要条件咧，你就系充分地你打一场仗咧，就系正义嘅，就系公义嘅。系啦，咁於是佢頭先個爭論就見到啊，我哋暫時已經講咗起碼有三個條件咧，喺大部分就更多公認係 O K 嘅，包括咗有個公義嘅合理嘅理由啦，即、就、係、是、個 just cause， 包括咗咧你係要係 last resort 啦，你係最後一個方式噶啦，冇其他手段噶啦。第三就係要合乎比例啦 ，proportionality。嗱呢三個一般就更多公認係 O K 嘅，問題就係有冇其他嘅必要條件去擺入呢個籃裏邊，令到咧去定義一場公義之戰咧係要做到嘅。究竟一个国家系咪真系要有合理嘅胜算，先至可以进入一场战争度咧？咁呢个系好多哲学家都会讨论嘅，亦都系我哋下一节翻嚟会继续讨论嘅一个题目嚟嘅。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可以继续讨论下有冇其他条件。 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我哋继续讨论二战理论。咁头先严叔就做咗个少少嘅总结啦，就讨论其实二战理论喺发动战争嘅必要条件入面有几个条件啦，例如系要有一个正当嘅理由啦，系一个最后嘅手段啦，或者要合乎比例啦。咁最后阿全其实提到一个第四个比较具争议嘅条件，就系有冇一个合理战胜对方嘅机会。咁我估可能啲观众听到呢个条件就觉得奇怪啦，即係我打返你同我有冇合理机会赢到你好似冇乜关系咁样㗎喎、哦。即係唔会影响我合唔合，即係我成日发动战争正唔正当㗎嘛。就算我输硬都好，我都可以正当咁样还击咁样。咁我尝试补充少少啦，点解会有啲哲学家咁样諗。其实呢个条件呢同其他条件呢唔系咁割裂嘅个思路。甚至话个思路好似系如出一辙咁啊！个思路其实都好似就系佢觉得希望喺呢个世界上面减少一啲不必要嘅痛苦。即系如果你谂下，其实如果美国还击日本，系必然系输硬嘅，100% 系输硬嘅。假设系咁，根据当时嘅国力，但系佢都动员好大量嘅人民去还击，去发动呢啲太平洋战争，甚至会引起好多伤亡。但系明知输硬。佢都要要求佢嘅人民去参军，要求佢嘅人民对抗日本咁样，咁其实系会造成好多不必要嘅痛苦。咁所以其实啲哲学家点解会加呢个条件入去呢？其实背后嘅理念都系希望减少痛苦咯。即系你谂下另一个情况就系，如果美国输硬嘅，佢选择即时投降，按照当时佢对国力嘅判断，其实可能有好多好多美国人民可以因为咁咧获得。佢嘅生命，即系唔会因为战争而死去。咁其实比较起两个可能世界，有好多哲学家就觉得其实投降嗰个情况系美好啲，道德上就因为有好多人系死少咗。但系第一个情况，你明知输，你都推啲人去死，咁其实系冇意义嘅。咁所以点解有啲哲学家会加呢个条件入去？就系、是、我觉得背后嘅理念系咁咯。咁当然就有其他嘅考虑啦，就系、是、阿全觉得啱啱都有提到、就是，就系有阵时我哋唔系就系计。啲痛苦同埋幸福㗎嘛，我哋有陣時要展露我哋尊嚴，輸呢我都要企喺度輸咁樣，即係好一啲好漫畫式嘅一啲口號咁樣，都要有啲咁嘅精神喺入面嘅。咁呢啲就係嗰個爭議囉。咁我哋其實都討論咗好耐 ,justice of war 啦。咁我哋不如可唔可以好快咁樣轉去討論 justice in war 先，即係戰爭入面究竟有啲咩條件去決定我哋用啲咩手段呢？咁我不如阿全交俾你去補充一下先。 好，我谂其实咧好多时咧 ，justice of war 同埋 justice in war 咧，讲到嘅原则咧，其实会有啲重复嘅。例如其中一个咧就系个比要符合比例啊。点例如喺战争当中咧，其实我哋所使用嘅武力咧都要符合比例嘅。不过今次嗰个比例咧系以边两样嘢而嚟对比咧，就唔系再系讲紧咧我要达成嗰个目标同埋我所用嘅手段，而系讲紧咧我同埋对方我嘅敌人。所使用嘅武力，我哋两者咧要符合一个正比嘅。点解咧？就系假如咧，就算我哪怕你要攻陷嘅嗰个系一啲恐怖分子啦， 而假如呢，如果你唔需要用到一啲好大殺傷力嘅武力，然後去攻擊嗰啲恐怖分子呢，而你都能夠贏到嗰場戰爭呢，其實我哋就會覺得你唔應該咁樣做。因為可能例如你要打嗰啲恐怖分子係為咗解放當地嘅人民，咁而你炸到佢成個地方爛晒，咁其實你係冇意思㗎嘛，甚至你只會帶嚟好似啱啱朱文咁講，就係好多不必要嘅傷害，而我哋唔想要咁樣。所以呢，假如我哋如果嘅武力能夠啱，即能夠足夠地應付到嗰啲恐怖分子呢，我哋就唔應該再用再高一級或者再高兩級嘅武力。咁所以其實呢，其中喺呢個戰爭當中呢，我哋都會講求要合乎比例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重複咗㗎啦。咁呢，除咗呢個重複咗嘅呢個條件之外呢，其實呢喺戰爭當中仲有一樣嘢呢係好強調嘅，喺呢個 Just War Theory 係乜嘢呢，就係講緊呢，我哋其實要區分返開戰爭人員同埋非戰爭人員，我哋只能夠呢同嗰啲戰爭人員、戰鬥人員呢去互相攻擊，但呢就唔能夠攻擊嗰啲唔關事無辜嘅非戰爭人員。咁呢其實背後呢有個咁樣嘅諗法嘅，就係其中一種講法啦，就係呢出自一個所謂自衛嘅原因啦 ,self-defense 嘅原因。就因為呢你進入到戰爭當中呢，其實你好可以肯定，就係對方假如見到你啦，佢會殺你。所以呢基於自衛嘅理由呢，其實你都可以攻擊佢嗰啲戰爭人員。咁呢，但係假有啲情況就係呢，嗰啲戰鬥人員其實有啲時候唔係 stand by 緊嘅。佢可能只不過呢係做緊一啲準備嘅工作啊，搜集情報啊。其實啲人都會覺得呢，其實呢啲人員呢都係對我哋嚟講帶嚟一個威脅啊。因為佢嘅存在呢，其實佢都係擔當住某啲角色，而佢存在呢其實都會令到增加咗我死亡嘅風險。所以呢其實我都可以攻擊佢，佢都算係一啲戰爭人員嚟嘅。咁但而基於點解我哋唔能夠攻擊嗰啲非戰爭人員，就係因為呢其實佢唔會對我嚟講有任何威脅，所以基於一個自衛嘅理由呢，佢根本都冇傷害到我，我冇咁就冇所謂自唔自衛啦，所以我哋就唔能夠攻擊佢哋。咁所以呢嗰、那個背後個其中一個支持，點解我哋淨係可以攻擊嗰啲戰爭人員，而非戰爭人員我哋唔能夠傷害佢呢，其實就係基於一個自衛嘅理論囉。咁當然啦，我諗仲有其他嘅理論，即係今日就講呢一個先咁樣。 係啦，咁所以喺度我估可以將阿全嗰個講法引申落去呢，就係、是有另外一個喺戰爭裏面嘅，如果係正義嘅戰爭啦，會有嘅條件嘅，就係、是、我哋除咗戰爭人員非戰爭人員以外呢，就包括咗應該點樣善待戰俘。就因為呢用返同樣嘅理由，就係呢喂，戰俘係啲你已經俘虜咗佢嘅人嚟㗎啦嘛，所以就算佢現某聲就戰爭人員啦，所以你可以囚禁佢嘅，可以合理地困住佢嘅，以防佢對你造成威脅，從呢個自我防衛角度嚟講。但你因為佢已經冇咗威脅你直接嘅威脅啦嘛，因為你已經控制咗佢啦嘛，所以呢亦都係有一個限制，就係、是、你唔可以隨意譬如殺害佢啦，或者虐待佢哋。咁呢啲都會喺戰爭當中嘅正義呢談論到嘅一啲條件嚟嘅，就包括咗點樣對待戰俘咯。咁所以我估去到呢度就大概 不過我就係覺得，即係其實戰爭人員同埋非戰爭人員，即係我哋個大原則就係淨係可以攻擊戰爭人員啦，喺戰爭入面。但係其實點樣分戰鬥人員同非戰鬥人員，就會引起好多哲學嘅討論，因為好麻煩嘅。因為頭先阿全話一個 stand by 緊嘅，未開始真係拿起支槍嘅一個士兵咁樣，有冇攻擊佢？ 歐班士兵啊嗰啲。 系啊，歐班士兵咁都有機會噶嘛，因為佢有個 potential 去攻擊你。咁如果你覺得得嘅，就因為呢個潛力，所以你可以攻擊佢啦。但如果係開咗呢個潛力呢樣嘢嘅話，咁其實平民可能成年嘅男性咁樣，佢都有潛力去成為士兵噶嘛。因為徵兵嘅話，佢就會變成戰爭人員噶啦。咁佢未升兵啫嗰刻，咁我哋可唔可以攻擊佢咧？咁樣咁所以呢度就好麻煩咯。即係個大原則就係淨係攻擊戰爭人員，非戰鬥人員咧，我哋就唔可以攻擊嘅。但係係咪咁易分咧？有陣時就好難。不過呢樣嘢其實都已經說明咗，有好多有啲哲學家至少會反對當年美國原子彈呢樣嘢啦。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攻擊咗好多平民啦，嗰啲唔係戰爭人員，使得我哋覺得呢個舉措係唔公義嘅，甚至亦都另一個理由就係阿全一開始講 proportionality 嗰個問題啦，就係唔合乎比例嘅，即係呢個原子彈呢個威力太巨大啦，唔合乎日本當時對美國使用嘅武力支持率，即係呢啲咁嘅條件就係攞嚟啲哲學家攞嚟去判斷一場戰爭入面唔同舉措究竟合唔合理咯。咁呢個就係我估成個 just war theory 大約。我哋喺呢三節左右好簡略咁樣一個介紹啦。咁因為我哋仲有啲題目想繼續討論嘅，因為我哋一開始講過㗎嘛，我哋討論 Just War 嘅時候好多時都係講一啲 defensive 嘅，我哋一個保家衛國嘅嗰啲戰爭， 我哋开始好似讨论呢样嘢，甚至你话保护嘅人权咧，都系保护自己国家嘅人权、嗯，所以你同人开战。咁但系会唔会有啲情况就系、是、我第一次已经讲，有啲国际之间似乎有啲好常见嘅情况嘅，就系、是、我唔系保护自己国家嘅人权，系保护人哋国家嘅人权，反对嗰个国家对佢人民做嘅嘢，我哋去干预佢，呢、这个就系所谓人道干预啦。咁呢个就比较主动出击一啲嘅。咁、嗯、所以我哋不如就转一转个话题去讨论呢一种国与国之间嘅行为究竟合唔合理呢？大师兄 Roger 系咪想讲先？ 啊，系咁，要开个头啦。咁啊，嗰、那个人道干预嘅问题牵涉嘅就系、是、头先我哋讲啊，你如果人哋打你嘅国家，其他国家咁好似比较容易拗得通嘅，因为你保护自己啊嘛，系咪？咁甚至头先阿全提到嗰、那个个政府其中一个，除咗话保，因为我有自主权啦，即系有个所谓个国家嘅主权。可以決定自己國家咩人可以入嚟，咩唔可以咁樣，諸如此類啊！決定自己國家事務政策，唔可以俾人哋去夾硬用武力嚟干預咁。另外就是保衞翻自己國民嘅生命財產啦。咁問題正正就係有時，如果個政府做唔到呢個工作，佢履行唔到呢個責任或者義務，有甚至係由佢自己主動去做出一啲行為，推出一啲政策，去傷害自己嘅人民啦，去剝奪佢哋嘅基本人權啦。好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因为好得意，我哋讲权利嘅时候，可能有一啲权利呢系喺个制度里面嘅权利，譬如我去用图书馆嘅某啲设备，我起码要系图书馆嘅一啲、哎、我有会员证咁样啊，有个 membership， 所谓有个会员嘅成员资格。咁有一啲权利系内在于某个制度嘅，你要具备咗嗰个身份先有嗰啲权利，唔系就冇。但系我哋讲人权好得意嘅就系咩？咩人会有呢啲权利呢？就系、是、只要你系人就有㗎啦。咁相对会唔会有一啲义务呢，就是只要你系人就有必须要对其他人可能提出某啲协助啊或者诸如此类。好啦，如果人权就系一啲只要系人就会有嘅嘢。有时候一个国家嘅政府，譬如我哋可以话你唔俾你国家嘅人民去讲某啲说话去表达自己嘅意见。咁我哋一般会话呢个叫做侵犯咗佢哋嘅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啦，系咪？好啦，咁问题就系、是、咁我哋个我咪立条法律，如果系个国家而家自己用一啲政策唔俾你讲某啲嘢。咁喺我哋跟返法律嚟讲呢，你冇呢个权利㗎喎。我哋话你冇呢个 legal right， 法律上嘅权利去讲某啲嘢，发表某啲言论。嗱，问题係如果我哋将呢个譬如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视为基本人权呢，佢就唔系内在于某个制度之下㗎啦。佢就只要你系人就拥有㗎啦。即系其中言论自由比较争议性大啲，但系譬如生存权就比较，即系我哋觉得如果有人权嘅话，生存权一定系啦。咁所以如果而家个政府佢自己主动甚至用立法嘅方法去证明而家自己做嘅合乎法律嘅，就係去伤害人民嘅性命财产安全咁样啦嘅时候，咁其他人见到呢个情况，假设我哋相信呢个係基本人权呢，咁似乎其他国家会唔会都可以，如果佢想介入去帮助佢哋都可以做一啲咁嘅嘢呢咁样。咁所以呢度呢变咗就唔係话一个国家而家为咗抵抗外敌入侵而去出兵，而係佢去见到人哋其他国家嘅政府履行唔到佢嘅职责，就係、是、去保障佢嘅人民嘅性命财产安全，然后佢想去帮嗰啲人去協助佢哋去彰显人权咁样啊，去维护佢哋嘅人权。咁得唔得？佢政府做唔到咪我帮佢做囉咁样。但係呢个牵涉一个问题就係喺呢度呢，你就会侵犯嗰个国家嘅主权啊，个政府啊。因为如果係由个政府自己去做一啲嘢伤害佢嘅人民。头先嗰个讲一个所谓防卫战呢，呢个两样嘢系一致嘅，个国家嘅主权同埋人民嗰个生存权呢，系同时透过呢个防卫战嚟保护嘅。好啊，但系呢个 case 正正出现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就系佢哋原来唔一定一致嘅。有时个国家会宣称呢个系我哋嘅内政啊，所谓，所以我有权去用一啲政策去处理晒任何呢个国家里面嘅嘢。但系呢，可能另一个国家会发现你咁样做其实系侵犯紧佢哋嗰啲人民嘅基本人权。咁喺呢度你捍卫其中一样呢，就会牺牲咗另一样嘢啦。咁点算呢？呢个就系嗰个大问题啦。 咁我估 Roger 就指出咗所谓人道干预要面对嘅其中一个问题，就系佢好似必然地侵害咗其他国家嘅主权。甚至我哋头先嗰几节都讲到国家主权系有价值，所以我哋先觉得美国还击系 OK 噶嘛。咁所以国家主权就成为一个反对嘅理由。我哋下一节继续讨论。翻到嚟最后一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呢一节咧就希望最后讨论所谓人道干预啦，包括暴力、非暴力呢啲条件、呢啲手段得唔得嘅咧？其中 Roger 啱啱就提到，唔系、你干涉咗人哋主权唔得噶，你就算话要保障人哋国家嗰啲人民嘅权利，但始终都系人哋国家嘅内政嚟噶嘛。 点起容你说三道四呢，系咪先咁样，甚至仲要出兵添，咁更加唔得啦，系咪先。咁阿全又点睇呢，你好似有啲嘢想讲头先。 因为呢，我哋其实真係成日都会听到㗎嘛，即係哪怕係一啲好熟悉嘅国家，成日都会话就係、是、喂，你唔好干预我国家嘅内政，呢啲系我自己嘅事，你唔用得你说三道四。咁而呢我哋可能好多时未必会咁同意啦。咁但係其实你諗真啲可能有啲道理㗎，就係、是、因为假如呢我当讲一啲比较极端嘅 case， 就係、是、啊你可以即我嘅国家嘅事可以随便任你去干预嘅。咁好多时呢就是、你会觉得一嚟啦真係好明显一种侵犯咗主权。因为我哋会觉得呢啲嘢系我自己去决定嘅，甚至乎就系可能我国家可能有好多时我哋会做一啲施政啊，然后可能要人民去遵守啊，呢啲嘢如果我哋冇办法可以唔受到其他地方干预咧，可能呢啲嘢冇办法好好咁样去落实嘅。咁所以其实系咪即系好冇道理咧？我谂未必嘅。个 point 就系几时呢一啲主权咧系能够被即系可能被 override 到。即系我谂嗰个问题呢度，咁我哋所以阵间要讨论嗰个位置就系、是，咦系乜嘢嘅情况底下，或者满足咗啲乜嘢嘅条件底下，我哋可以咁样做咧？咁样， 嗯，咁于是呢个问题其实最终嘅牵涉到咧，即系头先 Roger 讲一个大嘅张力啦，就系、是、所谓主权同埋呢个人权、基本人权之下嘅张力，即系就算 国家嘅主权啊， 系啊，国家嘅主权同埋嗰啲人民嘅嗰、那个国家自己啊，嗰啲人民嘅一啲基本人权，咁中一次为咗张力嘅就系、是，喂，如果嗰啲基本人权受到侵犯嘅时候，我可唔可以会唔会因为嗰个国家自己有主权，所以你唔能够外面救佢咧咁样吓？咁呢个时候我咁可以引入一啲咧啊其他嘅一啲日常生活嘅例子去讲嘅，即系有啲类似系咁嘅，就系、是、譬如举个例，你隔篱屋吓、啊、有阿妈过分地打仔咁啦，咁嘅时候。咁打到好夸张，即系佢欠交功课咁啦，跟住就开始打佢啦，打到听到个大石咁样打到皮开肉辣嘅，咁可能未必会产生人命嘅喺嗰个时候，但系好明显你觉得依家个唔合理嘅对个小朋友嘅啲权利嘅伤害嘅时候，咁我哋有冇权介入咧？咁我哋甚至救佢，或者报警又好，或者外面介入都好，会唔会有机会隔篱个阿妈话呢个我内政嚟吓、啊？我有我对个小朋友嘅管教权，你冇权干预我哋嘅管教权。咁呢啲 case 咧，我估有好多哲学家入手点嚟嘅。或者部分自由家入手点嚟嘅，就系、是、想讲，如果呢啲 case 似乎我哋系有权去介入嘅话咧，咁可能喺其他时候咧，包括喺国与国嘅层面咧，都显示咗类似嘅原则咧，系喺运作紧，就系、是、似乎都容许某啲好大嘅对基本人权侵害咧，可能系可以咧 override， 令到 override 咗佢嗰个所谓自治嘅主权，令到你有理由甚至有责任咧，可以倾下去介入咧，去保障去帮翻嗰个咧受到侵害嘅嗰啲人民，咁。於是嗰個張力講到尾就係喺主權同埋嗰啲基本人權度。咁我估咧要拆解拆呢個咁嘅張力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討論就係、是，其實講到尾緊個主權係點樣構成？因為就翻返我哋呢個今集節目裏面嘅第一節裏面討論過咧，究竟主權我點樣成立咧？點解會有所謂主權咧？係咩嚟嘅咧？咁好多哲學家會覺得咧，或者部分哲學家啦，如果係支持覺得咧，其實我哋有理由去容許啲國家係因為人道理由而介入其他國家嘅內政咧，所謂。咁我就睇翻就係、是，其實因為嗰個主權嘅構成咧，本質上好多時候都係同人權係相關嘅。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是，如果大家記得第一節嗰個內容啦，就係、是、好多時候主權之所以成立，係因為佢係一個最好嘅方法或者工具啊，去保障嗰個國家自己人權，所以先至要求嗰個國家有主權啊嘛，因為嗰個係保障我人權嘅最好方法嚟嘅，嗰、那個工具價值。嗱，但係呢度時候咧，用呢個角度去講，就於是似乎唔可能嗰、那個主權可以 override 啲人權嘅。可以凌驾于人权之上，唔可能嘅。点解啊？因为咁讲话，主权最终都系为咗保障嗰人权嘅手段嚟嘅啫。咁于是，如果你最终竟然系侵犯翻嗰人权嘅话咧，你嗰个主权自然就唔能够成立啦。用另外一个理由，亦都系第一次讲过噶，就有啲人会觉得，主权咧其实唔系一个工具咁简单，佢同一时间系彰显紧嗰啲人自己嘅一啲基本权利嘅，就系、是、我哋有理由或者有权利咧，同其他同我哋文化或历史相近嘅一啲人咧，系组成一个国家或者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于是咧，我哋可以自己个权利系表达自己嘅，透过呢个政治共同体。咁呢个意义系透显咗某种主权。如果咁讲嘅话咧，而家就变咗系都系一种人权嚟嘅主权。不过咧，佢系其他嘅人权，所以就变咗咧，系两种人权嘅角力啦。好似系一种系结社，我同边个呢啲人组成国家嘅嗰个人权。同埋另一種譬如我哋人身自由啊，性命財產安全啊，嗰種人權嘅一種互相角力。咁但喺呢個角度嚟講，你都可以講嘅，就係、是、我哋會發現有啲會唔會有一啲權利係舉個例啊，係比較基礎咧。譬如舉個例，如果係去到一啲好大嘅人道危機嘅時候，譬如舉個例，已經係完全係侵害緊佢哋嘅性命財產，會唔會呢啲一啲更加基本嘅人權，使得我哋有理由要幫佢哋咧？ 而往往另一個時候就係咧，喺嗰啲咁嚴重嘅 case 咧，其實係個政府侵害緊啲人民嘅基本人權啊嘛。所以咧，人民咧基本上已經唔再認受政府嘅好嘅時候，咁喺呢個時候都係另一個理由顯示到咧，其實根本嗰個政府嗰個政權嘅存在咧，已經唔係顯示緊嗰個所謂主權啦，唔係再顯示緊咧嗰啲人民自己嗰種結社集會或者組織國家嘅嗰種人權，因為嗰個國家已經唔再係佢哋認可嘅一個國家啦，可能係。喺个意义下咧，所以亦都系显示咗咁样讲法嘅主权咧，喺唔能够作为咧保障唔被其他国家入侵介入去保障嗰个国家嘅基本人权嘅一个挡箭牌咯。 同埋我估再补充， 咁所以可 唔 可以好简单？我讲埋，我即系可唔可以好简单咁样理解严肃嘅提出嘅 point 就系话，其实讲到尾，你知啲哲学家支唔支持呢个人道干预，系好睇佢点样理解主权呢个价值。嘅基礎喺邊度？如果主權嘅價值不外乎一種工具，佢最尾都係為咗 serve 人權嘅話咧，咁其實佢就會覺得，當個主權侵害嗰人權嘅時候，其他國家就可以有一個合理基礎去干涉佢。但如果唔係嘅，另一種哲學家就可能主權唔係淨係一種工具咁簡單，佢本身有啲自足價值嘅，佢本身就係一種人權嘅展現，佢本身就係因為嗰度嘅人係因為有相同嘅歷史、相同嘅文化、相同嘅語言，佢本身就值得。可以獲得一個權利去組成一個主權國家。咁如果係睇主權睇成咁嘅角度嘅話，佢唔單單係一種工具，甚至一種自足價值嘅話呢，似乎就強好多個理由去反對其他國家去干涉佢嘅內政。我冇理解錯嚴肅你想講。 大概係咁，但我想講就係仍然有好多作家呢，即使理解人權作為一種主權作為一種人權都好啦，仍然都覺得呢個講法唔成立㗎囉。即係唔能夠咁樣去 defense、okay. 就話於是你就唔能夠介入我嘅國家內政，因為咁樣講都好啦，好多時候有兩個 point 頭先我講過，第一就係似乎有啲權力再基本啲嘅，譬如生存權，如果你侵犯到呢啲權力嘅時候咧，我哋似乎係有理由容許其他國家介入嘅，比起其他你嗰啲自由啊，其他嘅權利，譬如組成一個主權國家嘅權利咁樣。第二個理由咧，就係在於好多時候喺嗰啲咁大嘅人道災難裏面咧，其實嗰啲人民已經唔再認可嗰個政府啦，所以咧，就算如果那個人民咧係想彰顯自己嗰個結社或者嗰個組織國家、主權國家嗰個權利都好啦。呢、這個時候如果係咁大嘅人道災難咧，其實根本就唔認可個政府咧，所以根本個政府嘅存在、佢哋嘅權力就唔係嗰啲人嘅基本人權嘅一個體現咯。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咧，仍然係容許咧，即使你咁樣理解主權啦，應該仍然係容許咧其他國家嘅介入去幫助嗰啲受到面對重大人道災難嘅嗰啲人民咯。 同埋我估甚至可以再補充一點就係、是。嗰、那個所謂內政嘅問題，頭先講緊嘅就係，即使呢個係內政咁樣，但係其他人都可以干預。但我哋可以甚至再問一個基本啲嘅問題，即係點樣界定咩叫內政咧？當一個國家佢去，譬如假設用另一個例子，你自己經濟生產本來一個國家好 typical 嘅內政啦，係咪？我有啲法例容許大家可以喺邊度生產，但係當你嘅工業生產活動造成好大嘅環境問題嘅時候，咁呢個雖然啲人喺翻你國境裏面去從事一啲生產活動，但係個影響係全世界都會承受噶嘛。喺呢個時候你就唔可以單純話我只係喺我自己國境裏面做翻我哋自己法律政策容許嘅嘢啫，咁樣嚟去話呢個純粹內政，其他人唔可以干預，因為呢個根本就變成咗係一個國際事務。就好似譬如頭先講嘅另一個例子，你隔離屋打仔係咪？即一個理由就係、是、哇，咁你打到佢咁慘，可能我都有啲理由去捍衞佢嘅唔好受傷害啊嘅人權啦。但其實我仲有一個理由就係咩？你嘈到我啊嘛，大佬啊！即係你打仔打到咁大聲，我要温書咩？聽日咩？咁所以我都有理由干預，因為你影響到其他人。一個國家嘅政府對人民做出一啲大規模嘅屠殺或者侵犯人權，其實係會影響成個國際秩序嘅，好多時好間接咁樣啦。可能雖然影響個經濟發展啦，你搞到個股市冧咗咁樣，其他人就受你影響啦。或者你搞到嗰度好動盪，我啲生意喺你個國境裏面啦，咁點算咧？咁樣咁即係話，即係嗰個主權，第一就係究竟足唔足以去令到嗰個採納，即係採取一啲所謂侵犯自己國民行動嘅嗰啲政策可以 justify 咧？咁樣都未必啦，其他人都可以干預你。第二就係呢個甚至有時可能根本就唔係一個純粹嘅內務啊，即係我哋要諗清楚究竟所謂嘅內政究竟係指啲咩？ 所以好簡單講 就係、是。你讲先啊，严总。 我简单讲一句就系、是、咧，但系起码因为都始终系入侵人哋国家嘛，叫做，所以咧，一般嚟讲，好多就家都觉得个门槛系相对高好多嘅，好多时候要好到好严重嘅人道危机咧，都会容许大家用军事嘅方法去介入嘅，所以我哋可能亦都关事就会唔会有机会系其实按比例系应该做有其容许其他嘅介入而非军事嘅咧，咁呢个将会系都系我哋值得讨论嘅地方咯。 而我想再補充多點呢，就是啱啱其實一直都只係講緊我哋容許某一啲國家因為某一啲好嘅原因而去干預其他國家啦。但其實有一啲哲學家就會覺得呢，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講緊容唔容許啊，我哋要講呢我哋有冇責任啊。所以呢其中一個講法就叫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我哋有責任去保護其他國家嘅人嘅一啲最基本嘅人權，就係啱啱嚴肅咁講。如果我哋冇咁做到呢，我哋係冇好好負返我哋嘅責任，我哋係有道德嘅問題。我試下舉個例，就係、是、有啲時候我哋真係會覺得我哋有一啲道德責任去幫其他人嘅。例如你當你有一日喺街你見到一個小妹妹，佢呢睇唔清楚條馬路，原來有架車衝緊過嚟，而呢佢只要一行出條馬路度呢就會俾車車死㗎。而呢你見到亦都有能力可以一手拉返佢返嚟。假如呢你冇拉到呢，我哋會覺得你唔道德㗎呢、這個人。系你冇呢个系你嘅道德责任，你应该要拉佢救翻佢翻嚟，而即前提系你拉佢呢一个动作唔会令你有好大嘅成本啦。咁咧，我哋会觉得，所以咧，我哋有啲时候系会用责任嚟讲道德，而即对比翻喺一个国家咧，其实都系就系、是、可能咧有一啲情况底下，其实如果我哋可能比较轻而易举啦，或者我哋只系用一啲唔使用好多嘅资源或者力量咧，就能够保护到其他国家嘅人咧，其实我哋会觉得，咦，似乎我哋有责任咁做嘅喎，咁样。咁所以咧，责任就会牵涉到同我哋要自己要俾嘅嗰个成本有几大，咁咧就要考虑呢一点啦，咁样。 我估我最后剩返少少，我中埋头先个 point 就係、是、所以我哋系要諗嘅话呢，就係、是、呢个问题摆大啲，就唔系就係关于战争嘅问题。但如果你发现呢，喺好多时候就算主权系国家统都好啦，但如果发生一啲人道灾难或者侵犯基本人权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呢，可能有啲唔系用战争嘅方法呢，我哋都需要呢去考虑呢会唔会一个合适嘅介入方法。譬如举例经济制裁啦，或者希望举例啊，如果有人求救嘅话，你系咪应该有啲救生艇救援计划，令到可以逃去外国呢，令到可以保障佢 开放边境啊，接收难民啊，嗰啲 呢啲都系我哋唔可以因为用主权咁简单咧就讲完之后咧，就好似我哋唔能够做咯，系啦，呢个系今日讲嘅嘢。 咁我哋呢一集就讨论咗好多关于国与国之间嘅一啲行为究竟公唔公义，希望大家都有所得着同埋反思。我哋下一集再见。Thank you.